给大家来解答一下啊，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 其实这个直播间的温度啊还是可以的啊， 可以的，可以的。 不知道大家这个进入到这个深秋冬初了啊，这个家里的温度怎么样呢？ 供暖了。 哎，确实家里是暖和起来了。 哎， 而且感觉今年这个热度挺高啊， 挺高。 我觉得家里挺热乎的， 家供暖不错， 不错不错， 是吧？小区也不错。 没有没有，就是感觉今年的这个，可能是这个供暖的时间，感觉天气还没有完全的冷下来。 哎 哎，所以衬托的这个家里挺暖和的啊，就是希望这个。大家伙儿这个少赖会儿床吧， 少赖会儿床是吧？然后呢，说到这个挺暖和的呢，其实这两天啊，就是今天会好一些了。刚刚过了一个就是几天的雾霾天。然后呢，刚刚我在这个来到工作， 今天有小雨。 是吧？我今天来到这个在工作岗位的路上的时候，然后呢，听这个广播。这个我们的这个同行，去介绍这个这一次的雾霾形成的原因，就是说，现在啊，然后比往年同期的温度是要偏高那么一两度的， 然后嘞， 也是就是说造成这个污染物扩散不利的形成雾霾的一个原因之一。 有热气流聚集在城市中央，对吗？ 哎，对对对。但是呢，就是这好多事儿呢，咱也没办法，是不是？咱就只能说是做好个人的防护吧。出门戴个口罩，家里咱有条件呢，空气净化器呀，像这类的产品，咱们是可以考虑的，对吧？毕竟不是年代不一样了嘛。 是的。 什么什么缝纫机呀、什么手表啊、自行车啊、三大件啊，什么冰箱啊、彩电、洗衣机啊，对吧？现在真的啊，就是咱家里头 必备的电器不一样了。 哎，就是聊到这儿之后， 空气净化器是必备的电器。 哎，我觉得是必备电器之一了。 大文，你还记得就是咱们那个节目来过一个空气净化器的就是创业者吗？然后那个昨天发现朋友圈被他们公司的人刷屏了， 是吧？ 对， 卖的不错。 可能之前一段时间因为空气是特别好的，所以最近呢又开始要加大力度去推广了， 加大力度推广了。对吧？反正这个，到什么季节是吧？咱说什么事儿，对吧？咱该怎么做？包括咱怎么穿衣啊，怎么吃饭呢、怎么保养啊，是吧？家该添置点什么东西啊？哎，对吧？那到什么季节说什么事儿？到什么年龄做什么事儿、是吧？到什么点儿的听什么节目？现在呢就得听我们青年说，是不是？ 大家也注意好这个穿衣加衣服保暖、收听我们青年说节目。哎，每个周四早上会给大家带来这个知识类的新资讯呢，今天会跟大家讨论一些有意思的事儿。上来呢先说什么呢？因为最近很多的这个联赛又开始了，比如说中职篮， 对吧？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也开始了是吧？那我们呢就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说比赛中为什么会有主场优势？ 为什么会有主场优势？ 孔文你觉得呢？ 你看是吧， 作为一个看球专家、 看球专家啊、资深球迷、票友，给大家来这个说一说我的观点啊。首先，主场就是我家门口的场馆。你比如说咱这个北京队，是吧？咱这个在那个五棵松那边啊有主场，那就我在家门口我训练，我在家门口我也不用奔波，熟啊，对吧？然后呢，球迷支持我们的，看着也近，对吧？然后坐个地铁，坐个公交，然后就来了。然后摇旗呐喊，熟悉亲切，所有的一切都很熟悉。而且呢，就是第二点，省去了去客场比赛的那种旅途劳顿。 哎，孔文，你说的这些因素全部都是对于这个主队来说的。 主队 啊，但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析的这个主场优势，这个主人公并不是这个主队。我们来听一听怎么回事儿、主场优势呢，是人们普遍相信的比赛潜规则。那在实力相当的情况下呢，主场作战的球员更有可能赢。为什么会存在主场优势呢？芝加哥大学金融学家这个托拜厄斯·莫斯克维茨在新书《比赛中的行为经济学》中提出呢，主场优势的真正原因是裁判的偏向判法。他并且呢、分析了裁判偏向判法的心理成因。这种心理成因有的时候不是主观的，有的时候是潜移默化的，可能这个裁判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做了这样有偏袒的判法， 甚至是无意识的。 对 吧？ 是不是跟你想的不一样？ 对吧？这倒怎么说呢，就是 这个科学研究到那么深的层次，作为一个普通的球迷，我确实可能不太理解，但是呢，就是来跟大家来说一下， 我们可以来了解了解， 我们来了解了解，是吧？人们通常会认为呢，说这个主场优势啊，就像刚才我跟大家说的，观众的支持，对吧？客队承受的舟车劳顿啊，和主队适应的天气，但是这个专家就指出了，说统计数据就告诉我们呢，他说这些所谓的主场优势啊，都是不存在的啊，裁判的偏向才是关键，尤其是足球。 尤其是足球， 尤其是足球，啊，我说的这个声音可能不太敢大声啊，大家就听清了就好了。说这个裁判在其中起的作用非常大。一个点球，一张红牌，都有可能彻底改变比赛的结果。 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裁判会做这样偏袒性的判罚呢？那这个莫斯科威茨考察了英超、西甲、E 总总共1.5万多场的球赛，他发现呢，裁判给客场球队的红黄牌更多啊。一张红牌呢，会减少球队7%的胜率；一张黄牌呢，则会减少2%的胜率。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国际足球比赛中呢，主场球队胜率接近63%。 哎，你说 这个数据一摆出来，确实觉得主场优势是普遍存在，而且是强势存在的。 没错啊，说到这儿之后呢，对吧？就是，我们先不说裁判啊，因为这个就是给出红黄牌，也不单单是由裁判来决定的。对吧？也是由场上发生的一系列的客观因素， 我觉得是由这种气场、这种综合的氛围来决定的。 对，我们说的形容上一点呢，这就说气场 啊， 对吧？ 就是这场啊。 对，但是刚才啊，确实爽爽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数据，确实是经过了英超、西甲、意甲啊，这个10000多场比赛的综合统计数据之后得出的这个结论，就挺有意思了。 挺有意思了。而且呢，这个专家指出说，通常情况下呢，裁判并不是有意的要偏袒主场球队。 你看看是不是？ 他通过研究发现说，裁判的偏向判罚呢，主要是因为从众效应。大家都知道什么是从众效应，对吧？观众在比赛场上呢，会通过浩大的嘘声、欢呼声，将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当裁判需要做出关键的裁决的时候，又拿捏不准的这个时候呢，就会无意识的更遵从现场观众的反应。 就是也会蒙圈一下。 对，有的时候会有点小迎合，对吧？比如说这个时候，这个主场，对吧？这个可能这个客队稍微有一点这个犯规，对吧？或者说这个在灰色地带，但是这个主队的这个球迷们可不乐意了，对吧？在这个观众席上已经炸了锅了。那有的时候这个 黑哨 啊，没有，一开始会先喊红牌，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裁判 就会有压力，再下来就是直接骂街了。 裁判就会有压力，而且有的时候他会觉得，这个可能需要安抚一下，或者他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有这样的心理过程， 对吧？对对对啊。然后这个还说啊，调查还说了，说观众的上座率也会影响裁判的偏袒程度啊。这个专家啊。 这个专家好像是一个来自 莫斯科威茨 俄罗斯的专家， 对，名字比较难念啊。莫斯科威茨调查就发现呢，说这个各大联赛中啊，观众上座率越高，裁判的偏袒越明显啊。德甲比赛里头，一些球队主场并非专业足球场，田径跑道将球场草坪与观众隔开啊，这些球场举行的比赛呢，由于观众离得更远，裁判对主队的偏袒就会减半。在所有的运动当中，观众规模在主队胜率最高的足球比赛里最为重要，在主队胜率最低的棒球比赛里影响最小。 可见棒球真的是一个很理性的运动呢。 是吧？ 也是因为就是可能在大家在场上哈，这个一个是棒球场的这个观众离得没有那么近，我觉得。另外一个呢，就是其实棒球是一个特别要靠动脑的这样的一个运动，所以说可能灰色地带发生的这个概率比较低啊。这个专家也表示呢，虽然运动会随着时间的调整，会随着时间来调整规则，引入比如说摄像头协助裁判，但是裁判在比赛中呢仍然扮演的这个角色呢其实还是很重要的啊，而且呢是具有 这个决定权的，对吧？裁判呢负责判罚犯规和罚球，因此呢这些判罚仍然受到从众效应的深度影响。 刚刚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金融学家在分析数据之后，还有心理学家分析的说主场有优势，体现在什么方面？即使裁判自己没有任何的偏好，我非常的客观啊，我是裁判呢，那我对吧？这是我的职业。这是我的操守， 也是给大家一个新的视角吧。送给大家这个早上的第一首歌，一首适合深秋的歌曲《白桦林》。 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父母在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苦有两种，一种是哭，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青年说，刚刚跟大家聊了聊这个， 这个球场上判罚这个裁判会出现的一些偏袒的问题啊，造成了这个主场的优势。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这跟我们关系更近的啊。最近呢给大家也是请来了一些智联招聘推荐来的嘉宾啊，跟大家说了说这个这个就业呀、求职啊，还有这个创业呀方面的一些话题啊。这个应该说翻过这个冬天啊，这一届毕业生就要进入到激烈的春招竞争当中了， 对吧？那么问题就又来了，对吧？在选择的时候，究竟是要去大公司好，还是要去个初创型的小公司好？对不对？就很现实的问题， 烙在你的这个 很现实的问题 里了，是吗？ 是不是？是不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啊？大家怎么看？ 大家怎么看？ 大家怎么想？ 毕业之后应该去一个大公司，还是去一个小公司？ 什么 BAT？ 我要去大公司。 然后什么？小公司很多的是吧？什么什么孔文传媒， 大文传媒 啊，大文传媒，有点开个玩笑、啊。 其实这两年应该是对小公司来说是不太好过的一个时期啊。之前也说了，说这个就是有这个创业界的大佬说，现在在中国的这个中小企业的寿命、平均寿命是2.5岁， 2.5岁，然后呢？ 可能这两年我觉得会更低一些。 然后就说呀，说这个，挨到2年以上的会有多少？5年以上的会有多少？到10年8年的，就基本剩下个1%-2%。 昨天有一个新的消息，这个传出来了，说人人网被卖了。 对。 然后就是又引发了大家一波回忆杀哈、这个有小伙伴在这个朋友圈在转。人人网是干嘛的 啊？你的青春里没有校内网吗？ 有，我这不是那个年轻吗？啊、这个跟你不是一代人 哦。在 PC 的时代，那是属于很多的 很多大学生们的，就是第一波互联网的回忆， 应该是会80后的会更多。 对，就是第一波 90 这个网络社交年代的一个开启，我觉得 没错， 对吧？ 一个在 PC 时代啊，我觉得可以用王牌来形容， 王牌 那一代的王牌的社交产品。 但是主要是面对校园的，面向大学生的。 对，在那里面记录了多少现在啊，说不定头发都没了的大哥们，在校内网、人人网，撩妹的青春。 真的吗？ 对呀、 我是觉得，就是人人网上有很多这个。好吧，对于你们来说是撩妹，可能对于女生来说是就是感情的一些回忆 啊，被撩的回忆。 总之呢，这个不太明白，不太清楚，这个人人网被卖了之后会做一个什么样的转型啊？感觉它这些年的这个用户量应该是在持续下降的，而且整个的业务应该处在一个比较停滞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吧，哈。 我其实觉得挺可惜的。我一直觉得，它是一款好的产品， 它会上市。 这些我倒不是那么特别的关注，只不过是作为一名普通的用户，我觉得无论是在 PC 端还是现在在我们的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时候，就是这种架构设计啊、和这个产品的逻辑，我觉得到任何时候应该都是会有市场的，因为比如说这个， 但是你相不相信，就是任何一款产品，其实，伴随整个时代的发展，它是有一个天然的周期的，生命的一个周期，对吧？你比如说曾经还很火过的一个，就是 LBS 基于地理位置的社交，叫什么街旁？ 我觉得， 对吧？ 我觉得我对这款产品的感情或者说其他方面的一些认可，我认为。它如果顺利的话，应该会是像博客到微博这样的一个过渡，我认为会是比较顺利的，但是呢，可能就种种原因吧，这个就是咱也不了解了，是不是？但是其实昨天我看到 什么原因呢？我知道是什么原因啊，这个所有针对大学生的这个产品哈，它其实有一个天然的问题，就是大学生会毕业。会面临就业的问题，当他告别了校园走入了社会之后，可能他在校园里的一些使用习惯就被抛弃了，这个时代就过去了，对吧？很多的校园时期的我们用的一些 APP 可能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啊， 比如说课程格子、 啊，对对对，有一些这样的，有一些这样的问题吧。啊，包括我们上周来了一位嘉宾，对吧？也在跟大家讲，他们也是做这个 教育行业， 对教育校园的培训啊。那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讲一讲这个从校园跨入到社会啊，必经的一个事情。就是找工作面试啊， 对 这个面试呢，其实我们会面临很多的很刁钻的问题啊。我觉得其中有一个非常刁钻的问题，就是说，孔文，请你描绘一下自己有什么缺点。 我描绘自己有什么缺点呢？对吧？这就开始挖坑了。是不是？对吧？ 你确定你要这样回答这个问题吗？ 不是哦，你现在正式提问了是吧？ 提问了呀。 哦， 面试官敲桌子了。 正式提问了是吧？ 嗯， 就是我看到的困难会比看到的机遇要多。我是一个偏保守的，偏就是怎么讲，脚踏实地派的一名从业者。 哦，原来你这么踏实呀。 对，这句话是从你那儿学的。 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啊，就是专家们这个就业达人们对大家面对的这个，被要求说一下自己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如何回答啊？ 哎， 这个问题呢很常见。那为什么大家都这么想了解一个人的弱点呢？畅销书作家、管理学教授戴维·布尔库什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呢是对方想知道你对自己的一个了解的程度， 哎， 也就是说呢，对方想了解你是否真的知道自己的不足之处。第二呢，如果招聘你的人是团队主管，他也想通过这个问题来考察你能不能融入现有的团队。因为如果现有的团队在某方面很强，而你在这个领域弱一点，问题不大。不过如果你弱的地方恰好也是团队的弱项，可能你的机会就不大了。 现实中我们很难猜测提问的人啊，是怎么想的。面试官嘛，HR 嘛，老谋深算，专门研究怎么刁钻人啊，怎么把你身上的那些缺点给你挖出来。 我觉得你这观点不对， 还得给你放大放大。 就是 HR 和猎头最关键的是为合适的职位找到合适的人啊。这有些这个求职者自己不了解自己，其实经过这么一轮一轮的拷问，也许对自己的定位更清楚了。 定位更清楚了，工作没了。 工作没了啊，那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 这 个， 比如，人们会说。 人们会说，就是人们会有一些既定的套路，或者说思维定式去面对这样的问题啊， 就是 把优点化作缺点。 对，肯定不能一竿子就直接正面回答，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那样 我特别那个，我的缺点就是我特爱迟到，基本上那个我上午上班我得迟到一个小时，然后我也爱早退 啊， 这就完蛋，对吧？所以大家通常会把自己的优点啊，这个描绘成缺点。比如人们会说自己工作太努力，哎呀，我这个就是工作起来不要命啊，对吧？我就是自己是完美主义者，感觉这个事情如果没做好，我心里就过不去这个坎儿啊。有文章认为呢，说这两个说法很可能是真的弱点。工作太辛苦，往往会导致效率的下降，极度紧张，甚至最终倦怠。而自称完美主义的人，往往过度关注不重要的细节，导致身边的同事抓狂。其实如果你去搜索一下，在这个搜索软件去搜索一下什么是完美主义哈，这个搜完美主义这个词，你会搜到另外一个关键词，叫脆弱的。所以其实完美主义真的是一个缺点。 对吧？ 就 是潇洒一点，得过且过。是不是啊？然后这个文章建议啊，最好的方法是坦诚。简单说一下自己在哪些地方有困难，以及你是怎样努力解决的。哎，后者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也许你某次的演讲没表现好，但后来呢，你参加了一个培训班，经过培训之后呢，你演讲的时候再也不会像之前那样表现得那么差了。专家就说，他说关键在于啊，认真审视自己，表现出你很了解哪些方面可以贡献价值，哪些方面仍有改进空间。 所以呢，这个问题其实是你展现你对自己了解程度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也希望大家今天听完我们的建议之后，对这个问题有了一些心理的答案啊，以便于你去应对这个拷问。我们稍后回来。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人脉特别重要啊，但是怎样维系和经营人脉呢？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比较头疼的难题，尤其是对于中年人来说，会发现朋友越来越少，经营友谊越来越难。那艾米莉亚·弗里德曼是软件公司 Hatch Apps 的联合创始人，哎，最近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分享了三条经营人脉的心得，我们来听一听啊。第一，抽出时间进行一对一的互动。那弗里德曼认为呢，没有什么比个性化的一对一互动更好。当然，你不可能和所有的人都见一遍，质量比数量更重要。那弗里德曼呢，会把自己的人际网络分成多个小组，关系紧密的朋友呢，每个月都会收到他的消息。一部分不够熟悉的朋友呢，每年会收到一条简单的问候，很久没见你啦，最近怎么样？不要担心，这样会让他们觉得被怠慢了。一条简单的问候有时会创造奇迹，重新激活双方之间的联系。 然后弗里德曼说的第二点啊，就是要表达感激之情。我们都希望自己能被人重视和认真倾听啊，每当他人提出一些很好的建议的时候，弗里德曼都会手写一封感谢信啊，解释这个好建议怎样帮助了自己。如果朋友呢向弗里德曼推荐了有能力的员工，他会回赠一瓶朋友喜欢的红酒。即使别人对他没有起到任何的帮助，比如没有建设性的意见，不合适的候选人，弗里德曼仍然感谢他们愿意提供帮助。弗里德曼还说，如果一个人感觉自己受到了重视，他们就会更加愿意支持和帮助你。 哎，我觉得这一点呢，其实我有另外的一个小方法。刚刚这个孔门说他会给朋友找麻烦哈， 我收到过少双送我的酒。 其实我也会给朋友找麻烦，但是我经常是通过就是询问一些问题。我觉得向朋友咨询一些建议，然后询问一些自己不太懂的领域，其实这个是挺会加强两个人之间的亲密度的。 对，没错啊，时不常的蹭个饭更加亲密。 第三，找到回馈他人的方式。弗里德曼说呢，要记住一点，你的人际关系网络不是只和你有关，他和网络中的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这是建立职业人脉的黄金法则。那弗里德曼呢，喜欢通过小规模的晚餐休闲活动或者直接介绍的方式，让自己的朋友和朋友互相认识。那很多人都会觉得呢，我的人脉是我自己的，不能被其他人给利用了。事实上，维系人脉的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你的人际网络融合在一起，这样不仅会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他们也更有可能介绍给你有用的人脉。也就是说，把圈子和圈子打通，对不对？ 对。然后弗里德曼还强调了一点，他说仅仅努力去拓展人际圈是没什么用的。你必须投入时间和精力来经营你的人脉啊。如果这些方法对你来说太难了的话，你可以从一些小事做起，比如分享一篇你觉得他们会喜欢的文章啊。当你不断地围绕着维护人际网络进行努力的时候，这些行为就会渐渐地成了你的习惯，总有一天能够看到收益。 我还记得我们两个好像在2017年底的时候，就是我们聊过，就是2018年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对不对？我现在还记得我当时怎么说的，我说我打算2018年对我的朋友们更好一些。你记得吗？ 记得。哦， 你不记得？ 我不是你的好朋友，你对我不好。 挺好的。有的时候也会忘记自己就是前一年设 定的目标。你看你把我忘了， 这不是很正常的吗？就是迷失在各种阶段的目标里哈。现在又到了年底了，快到年底了，对吧？ 对， 又在想，哎呀，今年 2019年的展望是什么？ 对朋友们更好一点， 更好一些啊。我看明年今年啊，给大家透露， 别光看呀，得跟我互动啊，对吧？ 我跟你 得相互滋养。 对对对，相互滋养啊。今年会收到的酒还有其他的好吃的东西，明年要不来点穿的带的都行。 好吧，赶紧去这个回顾一下你自己的友谊啊，有多久没有经营了，然后赶紧给你最喜欢的朋友们发一些信息，或者好久不联系的好朋友跟他们问候一声，或许就会激发出你们友谊新的火花。 喂， 送给你们一首 Can I Kiss You， 我想你了。 手，你握着它，我握你手，松开手，松开手。 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父母在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哎，今天的这个知识类的新资讯，给大家带来的最后一条重磅的这个知识 啊，这个 是孔文特别关心的 啊， 嗯， 是吧？ 嗯， 你就不关心吗？ 我也很关心， 对吧？ 我也很关心 啊，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都很关心。 嗯， 这个 吴军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 叫什么呢？ 这个年轻人如何实现财务自由？ 哎， 确实，现在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件事情了。 就是说，不差钱了。 嗯，什么叫财务自由？ 什么叫财务自由？ 其实财务自由是有明确的定义的 啊， 嗯，就是说你的被动收入大于花销。被动收入就是说你什么也不干，你能收到的钱大于你的花销。 哦，这就叫财务自由了。 这就叫财务自由。嗯， 那就标准低点吧。 那你也财务自由了？ 我，对吧？ 财务自由了。 没有，哇，没有， 鼓掌鼓掌。 没有，我觉得财务自由是，我觉得工作的时间和， 财务自由是你不需要工作。 对对对，就是说，我不需要再去，然后靠我的工作，然后固定的薪水， 嗯， 然后一定去，比方说有一些固定的收入。 对啊，就是你的被动收入大于你的花销吗？ 对， 嗯 啊。 但是可能很多人会觉得， 对， 我的被动收入要远远大于我的花销，我才会觉得我财务自由了，对吧？ 没错。 比如说10倍于我的花销，或者起码5倍。 对 啊，比如说我每个月我就这个。比如收房租，对吧？我收10000块钱、 嗯、 我一个月我就花8000，这也叫财务自由吗？其实也叫。你觉得叫吗？ 我觉得不叫。 你觉得不叫？ 我觉得不叫啊。 那你觉得这叫什么呢？ 嗯， 就这人什么也不干，他每个月就收房租，然后他就能、 嗯、 比如说他就有理财的收入、 嗯、 然后就比他每个月的花销高那么一点点。 嗯嗯，我觉得就是其他的这个 财务收入，会比你的工资收入要高，就仅此而已。我觉得它不算财务自由。 我觉得大家对于财务自由和暴富的理解有一些错位啊。就财务自由其实是有，它是有明确的定义的，它就是被动收入大于花销。 但是有明确的定义，我相信啊。 你就想， 还是 你的被动，你比如说你的被动收入只比花销多一点点，可能是因为你的花销还是比较节约的。比如说我敞开了花， 一个月挣1500啊，然后这个 就花800 啊， 财务自由了。 然后出租了一间房，收1800，然后觉得能解决一些现实的什么问题。 但是有的真的是有小伙伴就是在这样生活，就是他确实他花的也少。然后呢他就也不怎么好好的去挣，就是没有这方面挣钱的这种动力，但是他也收获了自由和时间。 我觉得可能就是其他的必要的支出在固定工作上的时间，可能会相对少和灵活。 那我们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吴军的谷歌方法论啊。主理人吴军最近在接受夜谈财经节目采访时呢，谈到了他对财富自由的看法，并建议那些想退学创业追求财富自由的年轻人要考虑清楚以下5件事。第一件事儿，不要过度迷信传奇的创业故事。很多年轻人呢希望追随偶像人物的成功路径，尤其是传奇的创业人物，比如说扎克伯格从哈佛退学比如说比尔盖茨退学去开创微软，就很多这个大佬都是退学这些故事呢就会刺激年轻人说也想复制他们的成功之路。你比如说这个韩寒其实也是退学，对吗？ 对。 但吴军说呢，你不能迷信一个过度传奇的创业故事，故事背后的真相也许你并不知道。就像拉德威尔所说的异类，异类背后呢总有一定的规律，也许是10000小时的付出，而且人和人的成长背景不一样，运气和机会不一样，传奇人物的经历不具备可复制性。 对啊，这个呢就是我觉得在这儿呢也要跟大家多说两句，这一点我是非常认同的啊。因为现在确实有很多的年轻的朋友们，大学生朋友们有创业的想法，而且呢会有一种什么情况，就是迷恋一些所谓的成功学，或者说大家在其他的不同媒体听到或者看到一些这个文章报道的时候，我觉得都是有很强的一种倾向性，甚至不客气的说就是标题党，什么 有煽动力的， 对，辞职创业，然后什么 年薪百万， 对，然后什么就是然后什么下岗，然后怎么创造什么财富神话，然后就会这样的标题，然后什么其实什么人人都可以成为什么乔布斯什么谁谁谁，就是类似的文章， 怎么可能人人都能够成为乔布斯呢？ 对吧？ 然后类似的文章一些标题，或者说一些工具类的方法类的，一些这个课程说这个，比方说。然后学会什么本课程，然后轻松实现巴拉巴拉巴拉什么， 你就比如说就是退学创业或者说大学肄业去创业这件事儿吧，可能我们表面上看起来的只是说退学这两个字，但实际上你根本不知道，就是也许他们觉得在学校里学习还不如自己在家里自学的效率高，对不对？所以他就珍惜他的时间，觉得在学校里上学可能是一个比较浪费时间，相对更浪费时间的这样一个做法，我还不如赶紧的开始通过自学走上创业之路。但如果你是一个自学能力没有那么强，或者说自律能力没有那么强的人，那你退学了之后不是一摸黑吗？ 对。然后这里面就会有一个另外一方面的比较重要的问题啊，就是大家一定要从多方面对自己确立一个清醒的认知，千万不要头脑一热，就拍屁股不干了，是不是？然后呢你这个不干之后后果会很严重的， 后果会很严重的 会很焦虑的。 那孔仁跟大家说一说要考虑清楚的第二件事儿， 就是焦虑。你说焦虑，是吧？我是不是和别人与众不同？哎呀，这件事我干是不干？然后你就会很焦虑。然后比方说，再做点什么这个发财的美梦对吧？就会很焦虑。其实啊，解决 财富焦虑最合理的方式就是做好本职工作。 是的， 现实生活压力呢，通常啊会让年轻的朋友们产生财富焦虑，买房也成为困扰他们的一些难题。所以呢，就是解决焦虑啊，不能靠博取小概率事件，比如说创业、 买彩票、 炒股、买彩票，最合理的方式就是大家干好手头的工作。 对，嗯。干好手头的工作有一些什么样值得期待的事情呢？比如说以买房为例，如果你的公司还不错啊，你努力做到公司的前25%，你的收入应该就不低了。当你的收入和你的贡献超过所在城市的工作人员的一半，或进入前25%时，你一定买得起当地的房子。那这个逻辑呢，无论在硅谷还是上海、北京等国内的城市，其实都是成立的。 哎，对。然后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啊， 嗯， 或者说有职业选择的时候， 嗯， 也会面临一个问题， 嗯， 现金重要还是期权更重要？ 嗯，哪个更重要呢？ 哪个更重要呢？吴军老师就说了，他说年轻人在加入创业公司的时候啊，会面临一个选择，就是在收入方面是要更多的现金，还是要一些期权？有的人呢希望薪水多一些，可以用现金消费呀， 嗯， 啊什么还有什么，我要炒股理财， 嗯。 有人情愿工资少一点，但能换成期权。 这是要看你对于你所在的这家公司的未来是看涨还是看跌的问题。 对， 但你也要小心那些只给你贩卖梦想的那些小的创业公司。 嗯，对啊，其实在吴军老师看来呢，说后者也就是说期权是会更重要的，选择期权是更明智的做法，尤其是还没有上市的公司啊，期权会更有价值。这就意味着公司呢在给你许诺一个未来， 嗯， 这个未来呢比你冒风险创业有的时候成功的几率可能会更大。 嗯，第四个呢是排名前三的公司期权值呢期权最值得拿。那吴军认为呢，不一定是只有腾讯这样的大公司才值得争取期权，任何一个有希望的中小型公司，只要能做到自己垂直领域细分市场的前三名啊，都值得拿期权。但他强调必须是前三名，第四都不行，而最好是第一名。 我也知道最好是第一名， 最好是第一名 啊。对，然后呢还有啊，就是说这个真正的财富自由啊，体现在支付、纳税和捐赠上。吴军认为呢，财富自由首先要有不断赚钱的能力，这个能力呢可以是技术，可以是创业能力，它是你安身立命的本事啊，能让你有持续不断的现金流。其次呢，财富自由不在于你账面上有多少钱，而是看你有多少支付能力。然后此外啊，说真正的富有还要看一个人是否能够交足够的税，是否有能力捐赠。 嗯， 交税呢是 要看你对这个社会有多少贡献。 哎，对了，说这个交税啊是协助国家建设公共事业的基本义务。一个人如果连税都交不起，怎么好意思说自己是有钱人呢？而且捐赠意味着给予的能力，这是财富自由者的一种价值体现，比如做慈善， 嗯， 做慈善基金。 有很多人都会觉得，哎，财富自由是我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节点， 嗯， 甚至是我努力奋斗的一个终点了， 嗯， 但是其实它真的只是一个阶段而已。 嗯， 嗯，就看看很多已经财富自由的人，比如说这个马云，对吧，他就说钱对于我来说没有意义，对吧， 嗯， 人家也有资格说这句话，然后去做他比较更喜欢的这个教师的行业呀，然后投身在教育的这个领域。其实我觉得就是你真的你的花销真的是很有限的，就是如果满足你个人的私利的话，其实你只要努力工作，你就挺容易达到就是满足自己这一点的，但是你真的要多想一点，就是你能够为这个社会做一些什么，就刚才像我们说的捐赠啊、公益呀、或者是交税，当你把自己的视角放在这样的层面的时候，其实你的财路会更广。往往是这样，往往你说哎呀我得多挣钱，我得多买房，可能你真的就是你的视野就在这儿了。 哎呀，有一个大格局的搭档会让你自己也进步的。 最近那个， 怎么说， 因为这个上周做了一个小的手术啊，小的手术，这个眼睛做了一个近视眼。 近视眼有做近视眼手术有心得？ 就没有什么心得，因为就做完手术之后就是不能看太多的 手机， 就开始听 电子产品，对，所以听了一些书啊，最近也推荐大家这个。上周我们不是跟大家说那个听听 FM 重装上线嘛？ 哎， 就是听书。其实我突然发现，听书了之后，觉得自己的注意力哈被收回来了。 啊？ 嗯，真的是被收回来了。 哦。 就反而是你在玩手机和看电脑的时候，你真的是一个乱撞的状态。 对，对对， 就注意力是很散很散。 对，但是相比来讲，听书的时候啊，因为我日常的听书的习惯还是挺多的， 是吧？你会听什么书？ 我的碎片时间，比如说像一些这个系统的课程。 哦，你会买课？ 我会买课。对，我会买课。 你一般会买什么类型的课？ 职场。 职场， 对， 创业 、然后包括分析一些我们不太了解的行业，它的比如说这个我记得有两门课是这个当拼多多上市的时候去怎样解析拼多多然后还有一些课程，比方说这个当我们这个抖音成为这个爆款产品的时候它的背后设计逻辑是怎么样的我会听这样的一些课程。 哇，还真的是一直在学习的这样的一个 对 年轻人。 对相比较起来，因为我可能在碎片时间可能会听书确实比较多，而我反而会比较就是还是有一个 就是能看的话， 对，能看的话还是 更聚焦， 还是看纸质书。 因为你眼睛好。 我眼睛也不太好。是要安利我也做个手术吗？ 总之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学习啊！刚刚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年轻人如何去实现财富自由，我觉得还是挺接地气的啊！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做好本职工作啊，从脚下的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好高骛远。好吧，送给大家今天这个上半个时段的一首歌，然后呢，在下半个时段我们会有刚才也预告了一下，会有我的一个老朋友到来。这个老朋友呢是。曾经在很久之前的曾经啊，这个我还做过，当年我还做过这个业余话剧演员 要不给我们来两句台词呗。 就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 真的不记得了。 来段这个经典的泰坦尼克里的台词。 You jump, I jump。 露丝，海水可亮啊。 待会儿呢会邀请到我的一位老友啊，也是现在活跃在京城话剧和戏剧圈的一位非常优秀的制作人李国杰老师。然后呢最近呢他们其实也有一个比较大的动作，就是他们会做一个系列的这个关于这个剧作家的这个朗读这样的一系列的活动，也会跟大家这个详细的说一说。然后他们要去朗读的第一个作家的剧本呢是苏书阳老师。 杰克穿要衬了。 出不来了是吗？好吧，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整点的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到青年说，稍后回来。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坐拥新机场，

欢迎李国杰老师，欢迎 李老师， 跟大家打个招呼。 啊，大家好，我是李国杰，非常开心今天来到北京青年广播，能跟老朋友王爽，还有新朋友一起见面，跟大家一起聊聊我的故事。 欢迎李哥哈，这个刚才没有介绍完，除了是这个独立的制作人、策划人，其实李老师还自己创作歌曲 啊。 今天没有提前准备，应该给大家放一下哈。我们一点一点来聊这个，李老师的故事。我跟李老师也是老相识了，我们曾经一起排话剧，一起去看戏，也是经历了很青春文艺的一个时期，对吗？ 是的，是的，是的。 但是李老师的故事我只是略知一二啊，因为我知道李老师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戏剧爱好者，一开始其实仅仅是一个爱好者而已。 是的， 因为李老师其实是有一个特别稳定的工作，对吗？ 对，在体制内。 李老师说说你对戏剧的这个情节从什么时候开始啊？ 实际上我最早跟文艺的这个关系实际上是跟咱们这个广播是有关的，因为我最开始第一年考大学的时候，我报考的就是北广，也就是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 是孔文的校友。 但是没考上。后来呢， 报的什么专业？ 报的是播音系和电视编导系。 哇，原来差一点成为我的同行。 差一点， 差一点就是师兄。 然后后来呢，就是说就离这个就远了，做了别的行业。后来工作以后就在体制内。然后就这个艺术和文艺的这个梦就几乎就被摁住了。然后后来是有一次去看一个话剧，有一个朋友请我去看话剧，然后把自己心中的这个原来的这个梦想又给勾出来了。从那儿以后就到现在一直是20多年了。 这个我其实身边有就是一批这样的朋友，就是他们曾经有很光鲜很好的工作，但是呢就是在某一个时点在剧场里突然就觉醒了，或者说突然就真的找到了自己原来的那个自己，然后就开始真正的有行动力，就开始在这个路上就重新发展了，从零开始。 大家都财务自由了吧？ 没有想的那么容易，其实挺难的。 对不对？ 是的，是的。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从那儿开始就是一直是看话剧。刚才王爽说的相当于是一个话剧爱好者，然后看了10年， 看了10年呀、 对，看了10年，然后才开始介入话剧。那么一开始介入话剧就是 那10年是完全没有以一个从业者的身份， 就是一个旁观者，就是一个旁观者， 自己买票， 自己买票去看，自己家里现在的票根估计得这么高了很多了。 你是喜欢什么类型的话剧？ 在刚开始的时候是什么话剧都看，因为毕竟不是这个专业的，但后来慢慢看的时候就自己会有一些挑选自己喜欢的，比如说自己喜欢的剧团的戏，像北京人艺的戏，这是自己一直坚持看的。再就是像香港的话剧团的戏，这些这是对于剧团那个挑，还有一些是对于内容的挑。对内容的挑，我主要是喜欢的就是文本比较好的那些。文本比较好的，或者说是还有一些就是在世界上就比较前沿的一些，那一些实验性的东西我也喜欢。 比较先锋的， 比较先锋的，对，我比较喜欢。 李老师还去这个东欧看过话剧呢，对吧？ 对，去罗马尼亚，那是文化部组织的，去年文化部组织的一个去罗马尼亚西比乌，参加他的艺术节。 我们慢慢来聊这件事儿、 对， 就是其实我对于李老师的故事也不是特别的清晰，看了10年的戏、 对。 其实你现在回想，你觉得你耽误时间了吗？也没有，在积累，对吗？ 没有。其实那10年，我觉得对于我现在做的这个制作人和策划人来说，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帮助。就是我虽然不是专业学这个，但是呢，通过看，我会积攒很多的东西。通过别人的剧。别的剧，各种各样的剧，然后来学习到很多的他的这个一些相关的一些知识。对，而且由于看戏呢，也会认识很多这种志同道合的朋友。甚至有的演员也会认识。是这样的。对， 有些人的人生就是这样哈，就是你在还没有找到自己毕生所爱的时候，其实你的人生好像是灰色的，然后你好像就一直有哪儿是不对劲儿的，但是你一旦找到了，你那个一往无前的劲儿谁都拦不住。 是的， 是的。但是我听这个李老师在聊的过程当中啊，就是在这10年呢， 好像其实一直在慢慢的享受和积淀的过程当中，其实发现他不管是自己真正内心的兴趣也好，或者说那个梦想也好，但是十年我觉得沉淀的时间已经足够长了，好像似乎也并没有我太着急的要去比如说做自己的作品啊，或者说我一定要出来一些什么东西。 这个呢实际上是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当时是在体制内，所以 有一些限制， 急不急都没有用，因为它你是有受限制的啊。第二个呢，我觉得做观众和真正介入到这个事情来做这个事情，它还是那还是有一个质的变化，那个不是轻而易举你就能做的，它也有一个天时地利等很多原因啊，我觉得是这样的。 而且大家回想一下，可能就是再往前推十年哈，就是李老师可能现在在做这个事情也做了几年了，我们大概推个十几年的样子，那个时候可能中国的话剧市场或者演出市场和现在那可是天壤之别，对吧？ 对， 那个时候去看戏的人像李老师这样能存那么多票根的很少，大家一年能看一部戏就很奢侈了，对不对？ 是的，但是当时因为自己就是喜欢，所以我当时跟别人说因为我在体制内工作，我下了班以后基本上我是不接手机，不接当时有呼机什么的，我什么都不接啊，就是去下了班就往剧场跑，所以我那会儿说下了班以后我基本上不在剧场看戏，就在去剧场的路上。 那我想问问了，就是李老师作为一个大家就是可能你在你的本职工作上也是特受人尊重哈，大家也觉得这个啊就是怎么说呢，特稳定啊，特别的这个传统，但是你这样每天去看戏，把自己的精力就是作为一个成年人把自己的精力放在自己的爱好上，你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会有不理解的这个阶段吗？ 家人还好，家人对我的这个爱好，因为他们知道我从小喜欢文艺，这个还好。其实朋友呢，因为在体制内，我会相对来说对这个事儿是比较 低调， 就比较低调，一般人是不知道的。不知道我还喜欢看话剧，这个不清楚，他们一般都不知道。对， 对。然后后来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你觉得，哎，也许我可以尝试变成一个局中人哈。 这个说起来就得提到一个老朋友，也是你的老朋友，就是咱们青年导演编剧顾磊老师。因为当时他在做一个新戏的时候，他在网上招募演员，然后我就看到了，偶然间看到了，然后我就报名去了。 之前你和顾老师还不认识吗？ 都不认识。 哦，是吗？ 对对对， 你们是这样认识的？ 就这样认识的。然后去了以后， 当时是顾不上招募吗？ 不是顾不上，是那个 更早。 后来改名了，叫《春柳社寻找》，实际上叫《寻找春柳社》那么一个戏。 哦，那很早，更早了。 那个是2007年，2007年、就是中国话剧为了纪念中国话剧100周年，李龙吟老师写了一个剧本叫《寻找春柳社》。那么顾磊老师拿过来以后，给他进行了一个彻底的颠覆，做了这么一个话剧，后来把名字改成《春柳社寻找》。然后我在里边演一个配角，演一个导演。 有多少句台词？ 还不少吧，应该有个几十句是应该有的。 能不能问问李老师，就那一年您大概是就是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上是处于一个什么阶段了？其实 那时候我的本职工作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就是在同龄人里边处于上升，这么一个状况。领导也比较器重，然后自己也觉得在工作上做的也挺开心的，并不是说我工作做的不开心了，并不是。对。 就我跟大家就是聊一聊这个排话剧这事儿哈，因为我原来也不务正业过，也去排过话剧，因为我是从学校这个剧社出来的。然后呢，工作之后也参加过就是这种业余的剧团。其实排话剧是一件非常耗费精力和时间的事情。 是。 大家看到在舞台上演100分钟，可能他们在台下有100个100分钟，或者就是这样多的时间去磨合。所以像我就属于是畏难而下的人，然后我就排了几次之后，我就确实我觉得不行，这事儿太累了，然后我就 照片也照了，台也上了，朋友圈也发了，花也收了，就这么着吧。 然后李老师，这次演话剧，这次试水给你一些什么样的启示？ 一个是我觉得 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启示就是我真的不适合当演员。所以从那儿以后我就开始跟顾雷合作做幕后的一些事情，对，做制作人，做宣传，以及给大家提供保障，是这样的一个。 就做这些事情也让你觉得很开心。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是我自己喜欢的事情。对。 所以就开始就是说一边这个本职工作还在做着，然后一边呢把自己的业余时间全部就积攒起来， 是的， 去开始做这样的一个业余的制作人， 对 吧？ 对，一开始是做一个业余的制作人，是这样的。对， 就是和顾老师合作， 主要是和顾雷老师合作。对， 对， 这咱们一起合作过，跟王爽我们一起合作过。对， 对，其实刚才这个李老师说自己发现自己不适合做演员，那您是怎么给自己下的这个定义？我觉得下这个定义，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挺难的，好像。 其实你说的特别对，因为舞台它是有非常大的吸引力的，很多人上了舞台以后是不想下来的。 没错， 无论他演的好坏，在别人眼里演的好坏，他自己是不想下来的。 对， 是有魅力的。但是我觉得呢，就是分工还是要比较明确。就是如果我要做话剧这件事儿，或者做戏剧这件事儿，我要选定我的一个主要的方向，是这样的，当然我说的是开玩笑，但是就是包括其实我也在帮别人拍一些片子什么的，我在里边也客串什么的，这都有，但是说我的主要精力将会放在制作和策划这方面，而不是放在演员这块儿，对， 更偏向于一个管理者的身份， 对， 李老师这个思路特别清晰啊，然后慢慢的也开始渐渐的拨开云雾了，后来做这个业余的制作人大概做了有多长时间，然后就开始动心思了，说哎呀，我这个从体制里干脆离开吧。 业余制作人其实大概做了有两三年的时间，然后我就觉得我想我下半辈子要换个活法，我就要彻底的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我就从体制内离开了。是这样的。 能不能问一问那年您多少岁？ 离开体制是吧，离开体制大概是40多一点。 哇，那这个很需要勇气。 对 对， 我们俩每天都觉得，就是各种蠢蠢欲动哈，在找自己更喜欢的事情，或者说找自己的方向，然后有的时候会觉得，哎，不行，现在转型难了，会给自己这样的一些限制。 其实就是这样的，就是每个工作可能人都是这样的，就是钱钟书的说的围城内和围城外的问题。其实婚姻是这样，其实工作也是这样的。像你们的工作在别人眼里也是很光鲜的，对吧？大家很羡慕，那么多人听你们的声音，那么多人看你们的视频，但是你们自己心中还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还在犹豫，一样的。其实我当时在体制内，我的工作也是很不错的，也比较受别人尊重， 然后也很体面 、对吧？走到哪里怎么说别人都特别的尊重，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就别人觉得说啊，你为什么要换呢？你为什么要换工作呀？我觉得其实最终还是要听从自己内心，就是你觉得到底适合什么适合自己，或者你到底喜欢什么。尤其到了40岁以后，我觉得人说30而立40不惑，对吧？我觉得应该是更清晰了，对自己的要做的事情更清晰了，所以我就想，我下半辈子我要换个活法，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下半辈子要换个活法，这需要极大极大的勇气哈。那当时有没有想过，就是就是有一些财务方面的考虑？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可能在戏剧这个领域有很多年哈，这个国内的市场赚钱还是挺难的，对吧？ 对， 别说是制作人，可能这个演员或者导演可能赚到钱都挺难的。当时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顾虑？ 这个呢，一开始是有这个顾虑的，因为在体制内嘛，它各种保障啊都是有的，但是后来呢，我还是觉得，跟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来比，这个还真不是特别主要。当然，我有基本的保障，我是有基本保障的。对对对。 哎呀，就是感觉李老师又鼓励到我了，就是一定要去，就是真的是要去寻找你毕生所爱。等你一旦找到的时候，你的人生会变得不一样。 移民。 对，昨天我也跟几个小朋友在聊到这个移民的事儿。对。 我们刚刚说了啊，就是现在李哥的这个其实身份是挺多的，包括这个独立制作人啊，包括策划人，然后呢，他也是各个戏剧家协会的这个会员。那在就是。 正式的成为了一个全职的啊，在这个戏剧圈里的制作人了之后，其实李老师也做了很多，我觉得是大动作，对吧？包括这个南锣鼓巷戏剧节， 对， 包括现在在负责的这三个项目， 是这样的，就是我离开体制以后呢，首先是先去了一个剧场工作，就是北京蓬蒿剧场，蓬蒿剧场呢，这个可能是很多文艺青年在中戏旁边南锣鼓巷，是很多文艺青年心目中的圣地，我在那儿工作了几年，然后呢，收获了很多。那么在那儿呢，我做这个主要是做这个南锣鼓巷戏剧节的策划，策划了2到3届的戏剧节，然后认识了很多的艺术家朋友啊，是这样的，给自己积攒了很多的这种这种经历啊，对， 也积攒了很多的人脉， 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所以非常感谢在蓬蒿工作的这2-3年的时间啊，给我带来的这个东西。 我觉得李老师的就是他整个的这种转型转得特别的踏实，就有些人可能会说，哎呀，我就是现在在大公司里我都做到这个小中层了，小高层了，那如果我要换一个领域重新开始的话，我也得从高的地方起步，对吧？但是其实李老师他去的这个蓬蒿剧场，基本上去那儿就是的话剧都是一些小剧场，这种实验性质的，或者说没有那么有名气和不是那么商业化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就更容易去融入这个圈子，对不对？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一个人的生活和工作态度问题，其实做什么你不是说非要去，就像你刚才说的，一去我就要做个什么大领导啊，或者做个什么，做个高怎么高的。但实际上我觉得从一点一滴做起，你如果连这些小的都不清楚的话，其实你是很难能够在这个你自己的这个行业内能够走到高的地方的。 好踏实啊。那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现在李老师目前在做的一些事情，现在已经离开蓬蒿了。 对，我现在呢是已经离开蓬蒿了，因为我觉得做了一定时间以后呢，我还想换一个角度来参与这个事儿，这样的话我会有很大的精力来做独立的制作人和戏剧节的策划。那么现在主要做的一些事情就是，一是各个戏的制作人。那这个就很多了，我就不说了。另外一个就是策划一些戏剧节，比如说刚刚结束的第4届的四川三星堆戏剧节，是联合策展人。然后是叫龙福戏剧月，龙福剧场主办的龙福戏剧月，这个在东四地铁口那个龙福剧场，这个是2018年的第一届龙福戏剧月，是我策划的。现在呢，我们正在策划明年的2届龙福戏剧月，全国征集作品现在已经征集了100多个，现在我们正在请几个评委，专家评委在评选的过程中，应该到月底呢就应该能够出结果，是明年的3月到5月份2个月期间演出这些剧目，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是跟那个北京光伟戏剧有限公司来策划一个叫慢剧场演出季。 慢剧场 演出季，就是它的本意就是这样的，就现在的人可能尤其是大城市经济啊各方面都发展得很好，但是实际上应该让心灵也慢下来啊，因为我们觉得，我一直觉得戏剧呢它是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发达国家像西欧这他们这些强国，他们的青年人看戏是他们的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目前呢咱们还不是啊，像刚才王爽说的，那时候是一年看一场戏，当然现在可能有的年轻人一年看2场3场就不得了了，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我们提倡这种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也是我们做慢剧场演出季的一个初衷， 就是希望大家的这种快节奏和比较浮躁，有的时候略感焦虑的这种生活，在剧场里能够找到这种从前慢的感觉。 是的，没错。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跟河北水木川传媒有限公司合作的一个项目，叫向剧作家致敬。这么一个项目，这个项目的初衷是我们觉得，戏剧也好，其实包括影视，最重要的首先是要有剧本，那么这样剧作家的作用呢，实际上在一直是被忽略的，好多人说这个电影啊，哪个导演哪个大明星演的，很少有人记得，这谁是编剧啊，很少有人记得，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从这个开始做，向剧作家致敬，我们计划是1年致敬一个剧作家，朗读他的3个剧本，然后有一个，其中一个要进行公演， 公开商演， 嗯， 是这样的， 嗯。 那么我们今年是第一次，今年致敬的是苏书阳老师，他的三个剧本， 嗯， 然后计划明年呢公演他的一个剧本， 嗯， 这个呢我们会搞一个新闻发布会，在24号的 下午，嗯，欢迎大家都来，我也会 去。 待会儿这个项目向剧作家致敬，我们会这个详细的来聊一聊哈。刚刚听了听李老师这个转型的经历，孔文佩不佩服？ 我很佩服。然后呢，其实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李老师在选择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李老师就像，他在跟我们的听友网友们在说话聊天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就是不急不慢，不急不 特别沉稳， 不急不躁，很沉稳，然后就是很每一步都走得很扎实那种感觉， 就是完全没有大家想的你这样的跨界哈，这样的去有这样的沉没成本啊，去放弃这样的一个，哎，可能内心会经历很大的波澜，但李老师就是特别清楚， 对， 就一切尽在掌握的感觉， 没错，没错，没错。 因为是年龄大了，比你们大多了。 不不不，我觉得还是因为找到了我们刚说的毕生所爱， 嗯，对 对吧？ 是这样的，对。 然后也特别想这个问问李老师哈，就是一开始是以业余的身份，就是说我这个怎么说也算小打小闹吧，我就是有的时候我闲了我就可以多做一些，可能我忙了我就少做一些，但后来变成一个全职的这个圈子内的人，和你之前想象的有不一样吗？会有落差吗？ 应该说没什么太大落差，就是因为自己虽然以前是业余的，或者说是一个这种介入比较浅，但是因为时间长，听到的看到的甚至自己身边朋友经历的，应该说对这些事情并不是特别的陌生，也并没有什么让我说特别惊奇，或者比如说特别高的一种出现也让我很惊奇的惊喜的，或者让我特别的不舒服的，没有没有，基本上是都在预料中的。 所以你找到了一个就是你真正属于的地方，有归属感的地方，你就会觉得啊都没有不好， 对 对吧？因为我也看过很多就是这个圈里的，就是大家会抱怨，比如说啊收入低啊，或者说戏少啊，或者说大家的这个观演习惯会怎样怎样，其实大家会有很多的这种抱怨，会有很多的这种微词，但是我看到李老师真的是非常理性。 因为我觉得做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为什么会选择做制作人和策划人这个工作，因为我觉得这个圈内，这个尤其戏剧圈内呢，其实是缺少这样理性的人，因为这个圈内大多数都是感性的，就像你说的我发牢骚啊，然后我吐槽啊，其实你从开始做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收入少，但是呢他做了以后他 一 边演一边抱 怨的这种，然后一边抱怨 就是他都是理性的，那做这个行业的大多数人都是理性的， 都是感性的， 对，都是感性的。然后我觉得呢，我作为一个幕后工作者来做理性的工作，可能更需要。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李老师真的是这个圈子里，就是怎么说呢？你是真的在卓有成效，在推进啊，包括我们北京整个这个戏剧演出市场的它的一个规范性，通过这些戏剧节呀，其实给大家透露一下，就是李老师经常是挑灯夜读啊，看剧本啊，看的都是这些，可能很多都是第一个啊，处女座对吧？啊，去看看他们有没有才华。那刚刚我们也是聊了聊很多李老师的一些早年的经历哈。我们马上会有一个半点的报时，稍后回来呢，我们会跟李老师着重的聊一聊这个向剧作家致敬的这个计划啊，以及接下来的一些动作。我们马上回来。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1983年，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

这个剧团我非常熟悉， 因为你也是我们的我们的团员， 我算元老， 算元老，算元老，算元老，算元老，对， 我算元老啊。嗯，说说舒新风吧。 行，这样的就是刚才已经跟各位朋友说了，我做话剧开始是跟顾磊老师合作。我们合作以后呢，就是因为顾磊老师他也不是专业学戏剧的，他是北京理工大学话剧团的。 对 毕业以后呢，大家还都在做话剧。 嗯， 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就周围有一帮的朋友，这些朋友以就是北京的各个高校话剧团成员毕业以后， 嗯， 他们都在各个行业，然后呢大家还想演话剧，就把这些人呢我们就组成在一起，以这个为班底。 嗯， 然后再加上一些话剧爱好者，当然也有一些中戏北电的专业演员，我们就组成了一个非正式的一个小团体。那么然后后来就是演出了第一个这个团体制作的第一个戏，叫顾不上。 嗯 啊，那这样的话呢，从那儿以后我们就开始成立了这个剧团。 嗯 啊，叫舒新风剧团。 嗯 啊，是顾老师，我们几个杨楠老师，还有刚才说到的高伟高老师， 很多很多。就是如果一直在收听我们青年说节目的小伙伴们，你们一定都听过这些名字。 对， 比如张薇薇哥， 张薇对， 杨楠，杨导 对， 方飞。 方飞李方飞， 啊，他们都特别喜欢方飞，都是舒新风剧团里出来的。 对对对对，当然现在也都是我们的，应该舒新风剧团的。怎么说呢，算台柱子，这些人 台柱子了， 台柱子。 哎， 像你也是我们的元老，也是台柱子。哎，也 是 台柱子。 我已经退役了。 有时间还是可以去客串一下的。 客串， 因为我们这个剧团呢，它实际上不是专业剧团，也不是正式注册在编的。 嗯， 然后我们是大家都是爱好这个事儿，来演出的没有一个人说要报酬的。这样的话呢，就是大大小小多多少少的人，到现在不固定的人数有接近200人。 哇 啊，我们这个剧团。当然了，如果 我一直因为我是其中的一员嘛，所以可能我没有从更高的立场或者视角去看舒新风。舒新风在全国来看是不是一个很独特的存在，或者说也是一个有创世意义的这样的存在？ 确实你说的特别对。因为现在的咱们国家的剧团呢，啊，基本上分几种。就是如果往大了分，就是一种是人家是要就是怎么说呢，是正式运转的注册的，再一种呢就是属于业余的这种爱好剧团。然后我们这种呢，应该说目前来说不是特别多。不是特别多，大多数的剧团最后都是以公司的形式来运作。但是我们这个呢还是比较松散的。 但也比较自由， 比较自由，就是 大家是靠爱积极的。 对对对，你想来你就来，你不想来就不来。然后如果我们有什么演出，我们会告诉大家我们有个演出，然后导演会选演员，然后觉得合适，如果说你的档期不行或者你的时间不行，都可以那个什么，可以进行调整的。并没有一个约束。并不是说约束他怎么样。对对对， 这个孔文你知道吗，这个舒新风这个名字，其实我也贡献了这个自己的创意。对对对对， 哦， 没有， 这个 其实是我第一个说是舒新风的，真的。真的。然后就是舒新风，你知道他的英文名吗？就是你自己想一想他的英文名，用单字来翻译 是吧？ 对，你就不要在节目中说了。 这个挺有意思的啊。这个我觉得就是，如果当现在咱们无论是观众朋友还是听众朋友，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来加入我们的剧团 啊。是的， 你要是爱好的话，可以来找我们。对。 我有推荐，去年就是我们一起有一个叫水水的一个男大胆，他也很想演。 对， 然后我就说你可以去舒新风，因为舒新风是很开放和包容的这种状态。 是， 然后其实从舒新风排第一部戏顾不上哈，我在里边也有角色。可以说这个剧团就已经有它的雏形了。这个剧团围绕这个剧团，然后也其实李老师做了很多事情，对不对？ 对。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围绕这个剧团呢，其实最头疼的就是整个管理。其实最头疼的管理，因为越松散其实越反而不好管理。 对， 因为你没有任何的制度和 因为你没有办法去约束， 你没法约束任何一个人。 对， 对， 所以这个呢有些时候是比较头疼的。你比如说你可能定好了这个人，他排了一半，他突然这个演员他接到了一个电视剧， 那你怎么办？你肯定得让人去，因为他要咱们这个又不挣钱，人家那个要靠那个养家糊口的，所以我们就都理解。但这时候呢，就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困难，我们可能得再重新选演员，重新再排练，是这么一个情况。对，对。 舒心风也有好多年了 啊，对， 有多少年了？ 其实从他的初心没有正式叫舒心风到现在应该也有个快十年了， 快十年了。 对，但真正叫这个名字大概也就是有七年吧。 七年， 六七年。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些，就刚刚说了嘛，说这剧团里有很多不同职业的演员。 对， 有没有一些让你觉得哎呀特别有代表性的，或者很，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有自己独特的故事，特别好玩啊。刚才说到这个我们舒心风剧团的这个灵魂，就是顾磊老师。他，你想想，他是理工大学，而且他学生化的啊。 顾老师是学 生化 的， 然后这样的话呢，他做话剧，而且他一开始是在大学生戏剧节做话剧，一下就出名了。然后包括跟着大导，就是林兆华先生，学了很长时间，做了很长时间。包括林兆华先生导的《樱桃园》，就是那个蒋雯丽主演的。然后顾磊老师在里边也演。是这样啊。所以他呢，他的转型其实是我觉得也是比较大的。 是比较大，但是顾老师也是一直在这个路上，就是可能我走得慢，但是我从来没有换过方向的感觉。 是的，他其实我觉得他也是属于比较清醒的，就是自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知道自己喜欢 什么， 然后对，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儿，大家都很清楚的。对。 然后就是这灵魂人物嘛， 灵魂人物， 灵魂人物的这个故事就会被很多其他的这个成员看到， 对， 然后就读到心里，然后就会慢慢的就是说会感染别人。 会。 然后我发现就是舒心风里很多人就慢慢的开始像李老师和顾老师一样，就是开始脱离原来这个自己没有那么爱的工作，但也不错的一个工作，开始慢慢的就是变成一个戏剧圈的专业人士了。 对，像这个咱们刚才说到高伟老师，就是高乐高，我们叫他高乐高。 对， 他原来 也上过我们节目。 对，也上过节目是吧？ 对对对。 然后他呢，就是等于是大家知道他就是离开了原来的一份 浙大本科， 对， 北大 的研究生， 学法律的， 然后现在已经去英国 读表演 去了。对，哎 呀，小红裙。 然后那个像，但是呢这个也不是绝对的，你像比如说我们的杨楠老师，杨楠老师他现在还在体制内，但也是做咱们文化这块的。 对，杨楠老师是也是这个知名大电视台的， 对，某电视台的这个工作人员。对 对， 这样的话呢，他就一直在坚持着在原来的工作，但是利用业余时间来做戏，所以这个也不是绝对的啊，各种各样的人都有。都有。对， 问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了哈，这个李老师在这个戏剧圈应该也有十几年了啊，从看戏开始，说一说这些年整个这个市场的一个变化吧，你觉得是不是在往好的方向，就是越来越快的发展？ 应该说呢，这几年呢，这个整个戏剧的发展来说，从大的方面来说，它是进步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个进步呢体现在几个方面，一个是它的整个的这个观众群的增加。因为你戏剧你是要演给人看的，如果没有观众，那你其实就没有意义了。 是的。 那么这个观众群在增加这几年。第二一个呢就是国内外的交流在增加。现在我们可以同步的看到国际上最新鲜的那个话剧。包括比如说大家知道的，当然中国国家话剧院引进的战马，然后再就是像今年在天桥艺术中心演出的《深夜小狗死亡离异事件》。这个呢都是在几乎是同步的，就是在国外一演完了以后马上就可以引进中国来， 像电影院线一样， 跟院线一样的，对，跟电影院线一样。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呢都是这个戏剧发展在往上走的上升的一个趋势吧。这是好的方面。对， 而且大家也知道这些年的这个乌镇戏剧节哈，包括我们的这个南锣鼓巷戏剧节，包括刚才说的这个龙福剧场的 龙福戏剧月。对， 其实这样的戏剧节都能集中的为我们展现很多一些新兴的团体， 是的， 一些新的创作，一些新的戏剧人，对吧？能让我们看到这个领域非常蓬勃，有生机的这样的一个方面哈。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马上即将这个上马的这个项目哈，叫做向剧作家致敬啊。 然后第一位要这个致敬的剧作家是苏书阳老师。 嗯、对，苏书阳老师呢是咱们国家比较著名的剧作家。 嗯， 可能普通观众知道的，他像他做的有一个电影叫《夕照街》，这应该有年龄的朋友才能知道这个啊，比较老的一个电影。 嗯， 啊，他做了很多的，写了很多的剧本。 嗯， 我们呢觉得苏老师呢，是他现在年纪也比较大了，我们觉得还是要对这些剧作家，对他们他们现在还能够怎么说呢，他们现在身体还不错的情况下、 嗯、 我们尽量的进行一个让他们 更 多的展现他们的作品，给他们一些更多的机会。 嗯， 啊，因为他们实际上有好多剧作家，他的剧本好多人都没读过的，就也没有，甚至有的剧本是没有公开发表过的。 嗯， 啊，是这样的。 嗯， 那么我们想呢，把它进行一个展现。这个展现呢，我们就是叫总的项目叫向剧作家致敬。 嗯， 那么它的形式呢，一个是剧本朗读。 嗯， 再一个就是演出。 嗯， 还有我们会搞这个剧作家的研讨会。 嗯， 另外我们还可以搞一个展览，就是包括视频呐、啊，包括他的作品的一个展览。 嗯， 就是丰富多彩的一个形式。 嗯， 是这样。 嗯，然后这个活动还是一个系列的活动， 是个系列活动。 啊、接着也会、嗯、就苏双老师之后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剧作家。 对，目前确定的明年的剧作家是费明老师。 嗯， 就是《家有儿女》的编剧。 哇， 费明老师就是《离婚了别再来找我》那编剧。 嗯、哇， 包括他现在 他也写戏剧哦。 他好多呀。老爸敲门什么这些戏都是费明老师写的。 你看我们一般的这个普通观众都不知道。 对，包括我们今年给费明老师一个新剧本，我们读了，然后这个剧本已经拿到了文化部的剧本扶持资金。 嗯， 叫涮羊肉。 嗯， 啊，是一个年代的大戏啊，我们计划明年向费明老师致敬，把这个涮羊肉也要演出来。 嗯， 啊，是这么一个计划。 感觉这个越来越京味了。去年有叫澡堂的， 啊、对， 涮羊肉，明年撸串儿。 对，这个都有，包括卤煮，这个都有这种话剧。 哦，卤 煮， 卤煮啊， 是黄英导演的，对， 嗯、 卤煮，对对对对、 嗯、啊。也希望大家能够这个周末空闲的时候啊，能够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向剧作家致敬。 对，我们是向剧作家致敬。今年的这个档期呢，剧本朗读档期已经定了，就是24号，周六的下午和晚上各一场朗读。 嗯， 啊，欢迎朋友免费的啊，咱们是不卖票的。 嗯， 啊，可以报名去。 嗯、 然后再就是还有12月， 嗯， 10号、11号。有一个剧本朗读，在第一个剧本朗读，刚才说第一个剧本朗读是在西区剧场，就是平安里地铁出来以后，在旁边。 嗯， 啊，然后后边的两个剧本朗读，12月10号和11号的是一个剧本朗读，然后12月29号一个剧本朗读，这两个呢都在那个灯市口地铁口的那个菊隐剧场，北京人艺的菊隐剧场。 嗯， 啊，都是免费的。啊，对， 也欢迎大家去。这个感受一下戏剧的魅力哈。可能作为这个离区域比较远的这些小伙伴们，他们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剧本朗读啊。李老师跟我们简单说说 啊。行，这样的，我就是剧本朗读呢，应该说是这几年比较在话剧圈算比较时髦的吧。 嗯， 无论是北京人艺，无论是彭浩剧场，无论是鼓楼戏剧场，都在进行这方面的一些尝试和尝试。其实剧本朗读呢，它一开始最开始的雏形是就是叫围读，就是在演之前，这个戏在演之前，把演员大家坐在一起，拿着剧本读。 嗯， 其实这是最早的这个所谓的剧本朗读。是从那儿以后呢，那么 原来我们在那个雍和宫那边何凡那儿， 对对对对，都是这样的。对对对，就是演之前都有一个读剧本的过程。 嗯， 那么在这样的话，现在呢就把它给抽出来又作为一种形式啊。那做的比较多的就是何凡的新剧场计划啊。 嗯， 新剧场计划他们每年都会读很多的本子。读本子有一个好处，就是一个是呢他的投入是小。 嗯， 对，不需要花很多钱。第二个呢，他可以让剧作家让编剧可以反馈的得到这个观众的反馈。 嗯， 然后进行一个修改。 嗯， 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那么现在慢慢发展成一种就可以请观众来看，甚至也可以卖票的一种。因为有的剧本朗读，这个王爽应该知道，咱们的故上也好，人生不是情也好，它最开始我们在最后公演之前的都叫剧本朗读。 嗯， 但是那个剧本朗读已经没有人带稿子了，都能完全背下来了，就已经完全带调度了。 就是它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作品， 成熟的一个作品了， 而且大家都带着表情 去，对对对， 去表演。 对， 孔文看过吗？剧本朗读？ 剧本朗读、嗯、现场版的来一个、嗯、 早都不记得剧本了哈。 那可能这个对还要说一下，因为毕竟咱们有的朋友可能他对话剧都不是很清楚啊、嗯、包括我说什么叫制作人、嗯、什么叫策划人，他其实是不清楚的、嗯、就是制作人呢他说的比较清晰一点，就是可能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就是相当于电影电视里边的制片人。嗯嗯，就 管钱的呗。 那、不光是管其实也差不多，就是我给他定位的是导演负责艺术， 嗯 啊，然后呢制作人负责其他一切的东西，嗯、 哦、 然后呢还得也包括艺术， 嗯， 就因为好的制作人他需要挑剧本，需要挑演员，需要挑导演， 嗯 啊，这是真正的像国外的，像美国大家知道好莱坞他的制作人制片人的话，他从开始这个将来怎么样他都是他一手策划， 嗯，包括到 包括导演包括宣传包括什么都是这个制作人要做的事情。 孔文你不是也是制作人吗、嗯、 对，我也是制作人、嗯、因为这个没有这个不敢跟您相提并论、 嗯、 然后呢因为是之前这个在去年的时候拍了一部电影短片 啊、 嗯、啊，然后也是作为制作人有了一些其他方面的尝试、 嗯、是吧，你们短片那不应该叫制片人吗，你们叫制作人。 对，我刚才说的制作人吗， 对， 我说的制作人、 嗯、对 都差不多吧， 差不多、 啊、 对，我们 所以说这个实际上做的工作应该是差不多的， 对，没错， 差不多的，嗯，对。然后说到策划人呢这块呢，实际上主要是戏剧节的策划，这几年咱们国家应该说大小的戏剧节是遍地开花， 嗯 啊，你听他的前边的那个 title 前面那句话，你就知道他是第几届，大多数都是第一届、第二届或者第三届，这就不得了了。那就说都是这一两年真的才兴起的、嗯、啊，长的戏剧节可能也就那几个， 嗯， 然后戏剧节多了以后呢，那么它这个行业实际上它是一个行业了，那么这样的话呢需要一些专业的人士来进行一个策划， 嗯， 比如说你是档期啊，选什么样的剧目啊，主题是什么啊，然后等等等，包括这个里边很多的事情、 嗯、 这个呢就是由策划人来负责的， 嗯、 啊、是这样的， 嗯，其实在今天的这个就我们这个青年会客厅的这个直播、 嗯、 我们会有一个小提纲嘛哈、 嗯、 在直播的提纲的最后一行我写了这样的一行字、 嗯、 就是文艺青年的归宿啊，因为我为什么想跟李老师来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因为嗯曾经文艺青年是一个略带有一点点小嘲讽和小轻佻的这样的含义的词，大家会觉得哎你文艺青年你好像就是好像这个词里有一种你不能承担大任，然后不能就是不是特别主流对吧，然后有 也曾经时髦过， 也曾经时髦过，反正大家也会变化、 嗯、 但是我现在这些年我发现我身边的一些真的文艺青年哈、嗯，他们做得越来越好了，他们在文艺的这条路上就是让我觉得嗯这真的是做出事业来了、 嗯、 所以特别想跟李老师探讨一下、 嗯、 你见的文艺青年应该非常多了 对 吧，对、嗯、你会给这样的年轻人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啊、建议倒不敢，我觉得你写这句话是不是自己内心的自己想 我也需要一个归宿、 你也需要一个归宿，我觉得你这写的是自己内心的，当时我看了我笑了， 不愧是老朋友 太了解了嗯，其实我觉得呢这个文艺青年呢它只是一个名字而已、 嗯、 如果你是喜欢文艺，你是喜欢艺术的话，其实是不分年龄的。 嗯 啊，现在的因为现在你像这个好多老年人他也喜欢。 嗯 啊，这个嗯，不要被这个名字所误导。 嗯， 不要名字所误导，好像说我到了什么年龄就是这个我是文艺青年，然后等到了五十岁我就不是文艺青年了，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嗯 啊，然后呢，嗯，文艺这个事儿呢。肯定是对人的一辈子发展有好处的，我觉得就是两个，第一，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个行业，那你就努力去做， 嗯， 没有问题，因为你现在这个社会应该说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行业的这个权利， 嗯 啊，你就去做。另外一个是，如果你没有准备好，你还是踏踏实实把目前的工作做好，还是只是把它作为一个爱好，就是这个我觉得要清晰一些。 也不是每一个爱好文艺的人都能把文艺作为自己的终身的事业。 那不可能的，那不可能的，那不可能的。 嗯， 对，而且是往往是，这种从事别的行业的文艺青年越多，其实对文艺是个好事儿。 嗯， 对我们做这个行业的时候， 因为观众群 会越来越大， 大家会越来越看得懂。 对，嗯，不要因为一时的头脑发热说啊，这个挺好的，那我就去做吧。这个不要， 嗯， 啊，因为这背后的艰辛是特别特别的多的。 嗯， 只有你从事这个行业以后，你可能才清楚。 要想一想，李老师经过了十年的一个积累啊。如果你说我爱一件事情爱了十年，我付出钱、付出时间去爱它， 嗯， 那我想也许你可以考虑一下。 对， 假如说你只是哎呀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这样去， 嗯嗯嗯， 去就是蜻蜓点。 盐水般的这种爱、那真的是要慎重。 那就做一个爱好者，然后你可以来加入我们的树新风剧团。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树新风大家庭哈。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也想问一问李老师，对于未来的一个展望吧，一个规划，感觉现在已经，哎呀，各项事情都已经稳步在推进哈。你最理想的这个未来的一个远景是什么样的？ 其实我最理想的远景就是，能够做几部自己特别特别真心喜欢的戏。这个是我真正想的，当然现在也开始在筹划这个事情。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是想在自己的努力下，或在我的团队帮助我的情况下，来策划那么一到两个可以叫得响的戏剧节。 好，也祝福李老师吧。然后李老师，如果你就是做自己真正就是特别喜欢一路跟下来这种戏或者戏剧节，我们都会到场支持。 谢谢谢谢， 是大粉丝，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 真的一定要好好的支持。 谢谢。 找到文艺青年的归宿了吗？ 我那个有时间的话，还尽量能够抽出来时间，然后那个去李老师那儿可以试试戏。 好的，欢迎， 我说说戏。 欢迎欢迎。 这个制作人和制片人啊，也是相互沟通一下啊，也希望我们本期的节目能够给你一些启示吧。非常谢谢李老师的光临，也感 谢 大家的收听和收看。 谢 谢，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由北京青年广播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活力 Music 课。我们明天再见吧。 明天再见。 好，再见。 拜拜。